全北京超丰富的实景样板间随意选，先体验后装修。 装修房子眼见为实，请认准一号新家，请拨打400-8764-888，400-8764-888，详见店内活动。 关乎天文，以查实变；关乎人文，化成天下。文化是故宫里的一砖一瓦，文化是宋词里的春雨杏花，文化是餐桌上的一粥一饭，文化是汉字中的一撇一捺。文化启迪智慧，文化滋润心田。每晚7点到8点，北京文艺广播，让我们一起触摸古都文脉，涵涌智慧经典。让我们一起打开文化之门。 孩子眼中的世界顶级插画， 好玩， 不好玩， 这比较特殊，画的比较不像人。 大人眼中孩子们的画， 像你可以看到，小朋友可能创作的更多口味的冰淇淋，其实比这个。 家长的愿望， 我希望我的孩子开阔他的眼界。 本期打开文化之门节目，通过博洛尼亚插画展，带您了解童书插画。 北京时间19:06，你好，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文艺广播正在直播的打开文化之门，我是米夏。每个人童年里都有一个好听的故事，都有一个美丽的童话。我们认识这个世界的最初，也许就是从一幅好看的画开始的。那今天呢，打开文化之门要带您走进正在北京举行的博洛尼亚国际插画展，介绍一下此时此刻光临我们节目的两位嘉宾。一位是蒲公英童书馆总编辑、儿童图书资深出版人严小黎女士，欢迎严老师。 大家好。 嗯，还有一位是儿童绘本童书插画作者九儿，欢迎九儿。 大家好。 还有一位大家特别熟悉，是我们的选题策划人，同时也是我们北京文艺广播听听糖耳朵里的小群姐姐，欢迎姐姐。 我们打开文化之门的听众朋友晚上好。 嗯，今儿我们要说说这个插画展啊。说到插画展，可能很多朋友不知道插画是什么，包括博洛尼亚国际插画展它在哪儿举办，举办多长时间，插画展里有什么样的故事。其实在节目播出之前呢，小群也是来到了北京的今日美术馆进行了一个现场的探访，我们来听听现场的录音。 大家好，我是插画展工作人员，我叫奥斯汀。 我一进来就发现，其实我们这一个画展跟我平常去的画展有一个最大的不同，就是所有的画都挂得特别特别矮啊。一般的画展都是大家需要站在那儿仰着头看，但是这个画展大多数的画我得低着头看，这是为什么？ 这是一个非常好的问题。其实你到现场可以看到，它大部分的观众群体很多的小朋友， 因为我们主要是童书的插画， 对对对，童书的插画，你可以看到就是照顾了小朋友的身高高度 啊， 所有的这中心线都是在1米2的这样一个高度，所以小朋友可以近距离的欣赏到这样一个作品。 有没有孩子们特别好奇的内容？ 其实有些作品特别奇怪哈，小朋友我们就称之为叫迷之喜欢，就 是喜欢，你也不知道为什么他们喜欢。 对，就这幅作品，就这幅作品，一组作品，一共有5幅作品，但是作品名字叫《一天一个冰淇淋》。 我现在看到的这个是在绿色的背景挂了3个相框，上面是5幅插画。 对， 看起来好简单啊。 一到周末的时候，就是很多的孩子在这儿。 我给大家描述一下啊，其实它就是一些几何图形拼贴在一起的，是吧？ 对， 这是拼贴的。 对， 下面是倒三角形，有点像冰淇淋的蛋筒。 对， 中间有的采用了一个像圆圆的鸡蛋一样的，有的就是一个正方形，有的还有一些色彩的块儿。 那么上面还用了很多这个彩色的纸片的点点贴在上面啊。其实如果你不说这是冰淇淋的话，你让我猜， 我 可能不会猜它是冰淇淋。 一会儿你在楼上你可以看到小朋友可能创作了更多口味的冰淇淋，其实比这个还要就是说令人垂涎欲滴。 那听完今天的节目，小朋友们有兴趣也可以亲手创造一些他们的冰淇淋哈。 对。 这是刚才小群在现场采制的一段录音，其实有和工作人员的这样的互动。那今天的节目呢，我们也给大家准备了这样一道互动题目，我们今天说的是插画展。那您认为下面哪种画不能成为插画？ A 油画， B 铅笔画， C 年画， D 都有可能。把您认为的可能的选项发到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答对的听众就有机会获得我们北京文艺广播送出的精美奖品一份。以下哪种画不能成为插画？ A 油画， B 铅笔画， C 年画， D 都有可能。那么今天呢，我们也设置了关键词，找到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插画两个字，就可以看到我们本次博洛尼亚国际插画展上的精彩作品。刚才我们听到了小群来到了今日美术馆，来到了现场，其实看到了这些特别好看的作品，说说你的感受。 其实我来到这个画展，就像刚才我跟那个工作人员 Austin 的对话一样，我是首先觉得我来到一个小人国。因为一般我们去比如说看美术馆啊展览馆的画都是挂得高高的，离你特别远哈、这个每一个画大概就到我胸口的这个高度，其实我就1米6多一点，它挂得非常矮，所以很多的画大人看的时候，你看全是撅着屁股弯着腰在那儿看的。他也说了，主要是为了照顾我们的孩子。第二个就感觉就是，我不知道米夏有没有这种感觉，就是你去看一个画展，你会觉得他这个画展会有一个统一的主题，统一的风格。 对， 比如说他是油画，可能就全是油画，这次是一个什么过年的，那就全是过年的主题。但这个我看到的是从各种题材到各种风格到各种的使用的这个，比如说创作手法哈、有拼贴的，然后有剪的，有画的，什么样的都有，你就觉得风格是千奇百怪，什么样的都有。而且说实话，好多画展我看到那画的时候都觉得哇好美啊，哇好漂亮，哇好厉害，但是这个画展我会觉得有些画真不好看。 其实他原话跟我说好丑啊。 就是有一些确实你会觉得非常好看，但有一些觉得这个画是我是觉得啊，就是这是很美的画吗？但是我发现孩子们好像跟我们的视角就不太一样。 就比如说其实你这里面采了一个关于冰激凌的哈，然后我们觉得这个冰激凌其实没什么呀，但是这是这次画展当中小朋友最喜欢的一个。 就是大家刚才米夏也说了，如果大家现在在北京文艺广播的这个公众号上回复插画，插图的插，画面的画，这两个字的话，就能看到我说的那个冰淇淋的那个画，五幅当中的两幅。我真的觉得这个难道不就是一个特别特别普通的一个画吗？但是孩子们特别喜欢。 孩子们的视角，他们的世界和成人是不一样的。那我们现在要问问严老师啊，我们说了这么热闹，插画，插画展，博洛尼亚国际插画展，它具有插画界的奥斯卡的这样一个美誉。那么什么是插画？博洛尼亚的插画为什么这么牛？ 什么是插画？实际上现在这个插画的定义实际上是来自于我们的图书。图书里边的，插在图书里边的话应该叫插画。现在插画的应用很广，就不仅在图书里边了，现在就是很多广告啊，还有很多杂志里边的装置设计的一些东西啊，都跟插画有关了。所以我觉得现在插画的范围，它毕竟是一个应用艺术，它不是说我们说的什么某某大师的一个作品，它不是这么一个可能就成人和还和我们的视角是有点不一样的，就是说那个艺术家的视角和我们对插画的这个视角好像还是有点不一样，因为插画是从文字到故事到图书的内容的一个补充的一部分。现在反正形式很多样了，你刚才说的各种画材的使用，它包括油画的也会用到插画里边，或者你就是一幅插画，比如说就是一幅大作品， 比如说梵高的某个作品，他在讲梵高的生活状态的时候，他可能把这幅作品就插在书里边了，他也会成为插画的一部分。所以我觉得插画这个东西要一个准确定位，我现在还没有想明白。 就是其实我们刚才设计题目的时候，后来大家总结了一句，一切都可能成为插画啊。那还有一个关键词就是博洛尼亚啊。 对，博洛尼亚这个地方呢是在意大利的中部，是一个比较古老的一个城市。这个城市我们已经去了，我连续去了12年了。那么这每到这个城市里以后呢，你就会对它的建筑特别感兴趣。但这个城市还有世界上最早的大学，大约有800多年历史，也就是说我们中国的元宋时期它就有这么一所大学了，而且这种大学沿袭到今天都还在使用。然后世界上最早的一个解剖对，也在那所大学里边。所以说他在那个博洛尼亚的影响力，在世界城市的影响力当中，第一的是这个，第一就是世界上最早的大学。那么在上世纪的60年代，就是1964年的时候，意大利召开了一个世界童书的博览会，就是把全世界的出童书的人，出童书的出版社都邀约到那里，然后把大家出的书拿来展览。那么可能有的是版权售卖，有的是那个产品的交流。这个展览从64年到现在已经也是54年了。那么在这54年当中，这个展览就童书博览会，这个已经具有在童书出版界和童书创作界具有核心的一个影响力，就是没有人不知道的。那么在1967年的时候呢，这个博洛尼亚童书展又做了另外一个内容，就是把这些画童书的插画家的作品选拔评奖。所以说1967年召开了第一次博洛尼亚插画展，那么延续到今年也是51年的历史了。所以它在世界上有悠久的历史，有深远的影响力，还有他这个展览产生了一批又一批世界顶级的插画家，所以说他有世界插画界的奥斯卡之称。 那我们这次在今日美术馆举行的8月30号结束的这个展览主要是儿童插画展， 他实际上现在你说里边有没有成人看的，我觉得有。他实际上把插画这个插画这个范畴，实际上他从儿童，从童书，因为童书是大家关注最多的，从童书已经延伸到了成人。实际上它是用的是图画，用五幅图画来讲述一个故事，是只要符合这个用五幅图画来讲述一个故事的人的这种作品送到这个插画展里边的，就是入围的，它都可以呈现出来。所以说可能 80% 是适合孩子的，我觉得还有 20% 可能孩子不见得能看得明白，但是我们成年人能看得明白的。 就是家长带着孩子可以一起看。 对 对, 对。 但是家长可能要哈着腰。 对对对。就蹲下来半个头跟孩子一起一个视线去看一幅画，可能你们不如孩子。 其实米夏我有一个感觉啊，就是观展的时候，就刚开始我的视线其实主要是落在画上，后来我才开始发现，就像严老师说的，实际上每一个作者他都提供了五幅作品，这五幅作品其实共同完成了一个故事。我发现其实要用五幅画讲完一个故事是一件挺难的事儿。 对， 你就会看到有的你能看明白，哇、哦，这不是那什么什么的故事吗？然后有的你就不太明白他在说一些什么，所以这就让我联想到我自己啊，其实现在我接触的我们这一代成年人是从这个学习然后考试然后这样受教育过来的，就假如说真的给我们一个题材让我们用五幅画去讲一个故事，似乎我们这样的一个形象表达能力已经就是很差了。 对， 就可能不会画，就是换一种方式让你用五段去写一个作文，其实也不大容易啊。这个你怎么展示情节，然后又让五幅有一个衔接，这其实不大容易啊。我们可以请画家给我们讲讲。那么今天我们邀请到了儿童绘本童话童书插画的非常著名的一个绘者作者九儿，我们在一段广告之后要和九儿聊聊他的插画创作，他的绘本创作。 本节目由一号新家特约播出，先体验后装修就找一号新家。 小张，来北京五年了吧，恭喜你有了自己的房子。 燕子姐，帮我推荐个装修公司呗。 这简单，找一号新家呀，设计时尚，价格合适，家具家电全免费。你拨打400-8764-888，赶快咨询一下。 全北京超丰富的实景样板间随意选，先体验后装修， 装修房子眼见为实，请认准一号新家，请拨打400-8764-888，400-8764-888，详见店内活动。 您正在收听的是打开文化之门。文化之门。 今天跟大家聊插画啊，聊绘本。那做客我们节目的有非常著名的儿童绘本童书插画作者九儿。刚才上节目之前，我翻看九儿的作品，觉得画得真好啊！就是每一幅画其实在讲述一个非常细腻的故事，那里面的人物、动物每一个形象，似乎都是工笔，值得你细细的去凝望。那我们要问问九儿啊，你自己是怎么开始画绘本，开始画插画？听说您以前是搞雕塑的啊，讲讲。 还是先说一说插画。 嗯，好。 我觉得插画它的独特的魅力和就是和其他画种相比的话，它的魅力是它在讲故事。如果插画不能讲故事的话，可能也不会感染很多的创作者，然后去这样投入自己的一个创作。还有就是从插画的发展来看，从19世纪的在报刊上出现，然后一直到现在，它是一种，我是觉得它是一种首先取悦人的视觉，然后能够感染你内心的这样的一个形式。它的主要是用来讲故事。它的魅力是在于什么呢？就是说就是我们这个所有的民族都是哈，是由一个个故事，然后我们才能了解我们的历史，包括现在，可能还有就是未来啊什么的。所以说故事是一个民族文化的传统啊，一个继承发展的这样一个很主要的一个形式。那刚才严老师也说，说他的这个画展上有80%适合孩子看，20%适合成人。其实这个我有点不同的这个想法哈，我觉得这个不能这样的去区分。因为插画是存在于比如说小说里面，然后桥梁书，还有绘本，以至于我们之前看的这种连环画、小人书哈，它是这样的一个 形式。什么叫桥梁书？ 桥梁书就是一半文字然后一半图画的这种。适合孩子有个过渡期嘛，他从读绘本之后，他不可能马上读这个小说，所以会出现一种一半图书一半文字的这样的书，就叫我们叫它桥梁书。然后呢，插画是存在于这些书里面的。那这些书呢，是适合从孩子很小，或者说我们从0-99岁的这样一个读，对吧？从绘本，因为绘本0岁就可以开始读，然后小说呢，我们99岁就可以开始读，对吧？那这些画是来辅助这些文字来讲故事。那你说这些画是不是适合0-99岁的孩子都看？而且往往是那些20%孩子看不懂的画，其实是对孩子最有帮助的。就是孩子因为他有一个特点，他是对自己不懂的这个事情，他有一个特别想知道的这样一个兴趣。所以说你在看画展的时候，往往是这20%可能孩子看不懂的东西，才能是更能激发孩子的想象力。所以说我说一下严老师这个画展哈。还有说我自己，我自己呢之前是做城市雕塑设计的，就这种很大的这种广场雕塑。然后是很偶然的机会，然后因为我从小生活在农村，然后我们是等于都考上学之后嘛，举家搬迁，把我的爸爸妈妈也带到城市，然后他们呢就特别想念农村的那种生活，然后我是为了讨好他们画了一些画，但当时我根本不知道这是插画。 你原来是学画画的吗？ 我画，但是是那种环艺雕塑啊，环艺壁画啊， 有关系哈， 啊，有一点关系，但是不知道是用来讲故事插画，然后画了一些春种秋收的呀这些图，然后就是偶然的机会嘛，接触出版社，然后出版了我的第一本书。这个时候其实我才知道什么是插画，因为我是也是77几年生人嘛，然后在东北那样比较闭塞的地方，确实没有看过绘本，然后基本小说也没有看过多少本，所以你问我什么是插画我都不知道。然后有了这样一个机缘之后，我才开始给自己补课，看了很多这种中外的呀，就是比较有名的这种图画书哈，比如说像萨拉克呀，像这个安东尼布朗，像林明子，这些我们很多读者都非常熟悉的，尤其是妈妈们哈，这些人的绘本我觉得是几乎我们每个孩子都会看过。然后我就买了很多这样的书，之后我就沉浸在里面出不来，就是因为插画的魅力。插画用来讲故事，讲故事就是说画家来做这些书的时候，它是一个表达自己的一个形式。画画其实归根到底是一种个性的表达，那我呢可以通过这种形式来表达我童年的生活，还可以表达别人的故事。比如说像杨老师出版的这个《十二只小狗》，它表现的就是一个蒙古族的作家黑鹤，他在他的营地，然后和他的这个狗哈，陪伴他的狗生小狗的这样的一个故事。这个是我不了解的故事，但是我很感兴趣，而且它是关于生命。我觉得这样一本书，孩子看了之后，他在中间吸取的这些营养啊，还有给他带来的那些触动，他在长到一定年龄的时候，他就不会对周围的发生的事，比如说一些生命的逝去，或者是一些需要帮助的这样的人，他不会无动于衷。所以说我觉得这是插画的魅力，它主要是用来讲故事，然后传递情感，所以说我就一直画到现在。 它是一种艺术形式，就像文学也一样，好的作家他看到了一件事情，他把它写出来，那好的绘者也是一样，比如说看到了美丽的景色，看到了驯鹿的故事，看到了小狗生宝宝的故事，他想用自己的绘画把它表现出来啊。还有 其实我想插一句啊，就是我们大家一直在讨论插画到底是个什么，就大家回想一下，收音机前的每一个人都一定看过西游记，不管你是看的什么形式的西游记，但是大家如果现在一提孙悟空，肯定首先想到的是那个87版的西游记里的孙悟空的形象，但那个形象的创作者，那些人是从哪儿来的呢？其实是从最早的连环画来的。那么再早的话，谁知道吴承恩写的《西游记》的猴就应该是这个样子的呢？实际上是最早在书里画插画的人，通过自己的想象力画了这么一个孙悟空，那么一个猪八戒。于是此后我们才知道，哦，原来猪八戒长这样，孙悟空长这样，这就是插画的魅力。他把一些别人脑子里的东西给你形象化出来了。其实我觉得这个是让我觉得最有用处的一点。 同时他也进行二度创作，又给读者看画的人留下了很大的空间让他去填补啊。那关于插画背后还有哪些故事，我们在节目的下半时段继续打开文化之门，一会儿见。 古风、古韵、古文明，新潮、新貌、新发展，历史的北京，创新的北京，文化的北京，梦想的北京。打开文化之门，北京文艺广播，每晚7点到8点，与您相约。 要装修，您买好材料。美潮的产品特畅销，华彩漆，中国创造中国漆，情系国人中国风，夸墙泥，赞墙布，墙墙联合把这墙面基础做得牢又牢，一刮平，一刮就平的好腻子，防水布，除味防水有特效，粘瓷宝，粘贴瓷砖不脱落，保证牢固，质量好，讲信誉，重环保，神州粗粗夸美潮。 美潮 ，Michael。壮阔东方潮，奋进新时代，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竭诚推出百集叙事。 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党和人民事业大踏步赶上时代的重要法宝。 亲历世间传奇， 投身伟大实践，置身于过往与未来之间，和我们一起倾听亲切的声音。成长也许从这样一段旋律开始，经历了游子归家的喜悦，体会了家国强盛的自豪，看到了日新月异的未来。 中国人民用双手书写了国家和民族发展的壮丽史诗。 走进春风里，共谱梦之声。改革开放40周年，和北京电台一起听见经典，听见成长。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可快乐。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可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 130余味本草，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窖藏特酿董酒1258，国家秘密技术酿造。 您正在收听的是《打开文化之门》。文化之门。 文化。是见字如面的惊喜，是青青子衿悠悠我心的怀旧，是九门内外儿时的记忆，是生活的诗与远方。打开文化之门，解读历史行囊，聆听身边故事。周一到周日每晚7点到8点与您相约，与您相约。 孩子眼中的世界顶级插画， 好玩， 不好玩， 这比较特殊，画的比较不像人。 大人眼中孩子们的画， 你可以看到小朋友可能创作的更多口味的冰淇淋，其实比这个。 家长的愿望， 我希望我的孩子开阔他的眼界。 本期打开文化之门节目，通过博洛尼亚插画展带您了解童书插画。 北京时间19点32分，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文艺广播正在直播的《打开文化之门》，我是米夏。每个人的童年里都有一个好听的故事，一个美丽的童话。我们认识这个世界的最初，也许就是从一幅好看的画开始的。那今天的《打开文化之门》，我们带大家去看一个比较独特的画展。再一次介绍一下，此时此刻光临我们节目的两位嘉宾，一位是来自蒲公英童书馆的总编辑、儿童图书资深出版人严小黎女士，欢迎严老师。 大家好。 嗯，还有一位是儿童绘本图童书插画作者九儿，欢迎九儿。 大家好。 嗯，还有一位是我们的选题策划人小群。 嗯，大家好。 今天这个话题其实小群门清啊，给小朋友讲了好多年的故事啊。 嗯， 而且九点的时候，你看今天这么早他们就来守候了，说小群姐姐来了啊。 对，我也是讲这个儿童故事越多，看儿童的书越多，越觉得其实孩子的成长过程当中画儿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东西。 嗯， 我们成长，我的感觉是我们成长的过程当中就是把我们的创造力 不断丢掉，然后我们的可能性越来越小的一个过程。 嗯， 这个也是挺伤心的一个过程。 所以刚才我们说了，就是成人和孩子的眼光是不一样的啊，审美都是不一样的。节目的上半时段给大家留了一道互动题目，就是以下哪种画不能成为插画？我们听众还在互动，只说水彩画不能。我们的几个备选答案是这样的：不能成为插画的有油画、铅笔画、年画啊，最后一个选项是都有可能啊。其实我觉得经常参与我们互动的听众他一定会选 D， 因为这个选项是多么的跳脱啊。正确答案其实就是都有可能，对吧严老师？ 对对对，都有可能、 所有的绘画或者是作品你放到书里头它都是一插画， 对对对， 都是可以的啊。那么我们要恭喜很多选 D 的朋友，比如说学友啊，还有横线啊、紫云啊、杨宇啊，他们都答对了。那么如果大家想看一下博洛尼亚国际插画展的作品的话，可以找到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插画两个字，插入的插，画画的画，就可以看到那么这次展览上的一些作品。节目的下半时段依然给大家准备了一道互动题目，那就是世界上最早的儿童书展是在下列哪个城市举办的？ A 巴黎， B 博洛尼亚， C 伦敦， D 北京。世界上最早的儿童书展是在哪儿举办的？就是童书展是在哪儿举办的？ A 巴黎， B 博洛尼亚， C 伦敦， D 北京。把您认为正确的选项发到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参与我们的互动就有可能获得北京文艺广播打开文化之门节目组提供的精美奖品一份。其实这个画展已经有一段时间了，很多妈妈带着自己的孩子来看了，也有一些培训机构啊在这里长时间的驻留。那小群在前期去采访的时候其实也采访了一个小观众和他的妈妈、他们在这次 几个小观众 对这次展览上有什么收获呢？我们来听一听。你几岁了呀？ 五岁了。 你最喜欢什么样子的画呀？ 喜欢蓝色的画。 你能给我指一指你最喜欢的是哪一幅画吗？ 是那个有冰淇淋的，冰淇淋的好看。 冰淇淋的好看呀，但是你看到它的时候你就知道是冰淇淋还是有人告诉你它是冰淇淋啊？ 我自己想。 那里面有好几个冰淇淋，你最喜欢其中的哪一个？ 我喜欢粉色的。 您是今天特意带他来看还是说就路过了？ 我们是外地的，以前经常带他来看展，我们都是去那个中国美术馆。因为我自身就是一个美术老师 啊， 所以对我来说我希望我的孩子对于色彩的感知上、还有对于各种造型的表现的手法上面能够开阔他的眼界。因为在咱们国家其实这方面内容其实挺少的。然后我经常给他买各种的绘本，然后绘本呢也是各种的方式都其实还是国外的比较新颖一些。 你们这是一个夏令营是不是？以前看过这样的画展吗？ 没有。 看过。 看过。你们觉得这个画展好玩吗？ 好玩。 好玩？ 不好玩。 不好玩。哪里不好玩？ 全都是画不好玩。 画展本来就要看画的呀。 画展本来就是要看画的。 我叫陈蒋宇， 今年几岁了？ 十二。 我看你刚才一直在这些画前走来走去，你在看什么？ 我在看这画的意义。 意义呀、啊？哦，那你看到了什么意义？能跟我分享一下吗？ 比如这些有一点奇特，比如这个脚伸进去就变一只大脚了。 哦，那个里面浅浅的颜色是大脚是吗？还有吗？ 它这个用于一个花瓶，就感觉像人一样，就比较特殊，画的比较不像人，然后跟卡通结合起来了。 他们画里有没有画过你知道的故事或者知道的书？ 有那个白雪公主跟七个小矮人。 小群采访了很多去参观的同学朋友啊、还有小朋友，你的感受是什么？ 我的感受就是首先孩子们特别真实，因为大家也听到他们有的人说喜欢有的人说不喜欢。如果你采访一个大人的画展，所有人都会说啊，这个画展特别好啊。而且让我觉得很奇怪，我现在也不明白的就是大家今天如果回复插画能看到那个冰淇淋的那个插画啊，它特别简单，它就是剪了几个三角形的纸，剪了几个正方形的纸，又剪了几个圆形纸，然后撒了点点点在上面。我就不明白那么多高级的就是或我觉得很难的话，为什么孩子就最喜欢这个呢？而且还有一个小男孩说，我说你为什么觉得这些画好看？他说因为他们画的都不 太像人，所以他觉得这些画特别好看。 嗯， 就是实际上我讲了这么多年的儿童故事，我也了解一部分儿童的想法，我还是觉得孩子每一次的回答都让我从成人视角有一些不能理解啊。 嗯，让严老师给解释一下。但刚才说小泉刚才说我觉得特别高级的话他不喜欢啊。 这是我们成年人特别喜欢用的一个词，就是很高级很难的哈。 对，那孩子和我们成人的视角究竟不同在哪儿？而且我们知道这次这个博洛尼亚国际插画展，它的入选作品其实是经过一些非常专业的人员成人筛选的。 对， 那他们用什么标准去评判这些画是否孩子喜欢，它是否有价值？ 嗯，从这个评判标准来说，我们也采访过几个评委，评委说他们看中这个画里边有两点是他们一定要看的，第一是想象力和创造力，第二是表达的逻辑性是不是这么准确，就是它的逻辑性，我们用画的讲述故事嘛，它的逻辑上是不是合乎我们认知的，它的那个冲击力和就是表现力是不是够的，这个是他们在选画的时候有两个基本的这个标准。那么其他的当然就是什么你的画材呀，你的绘画技巧啊等等，那是另外一个，还包括主题呀什么的。但是刚才那个小群说的这个冰激凌也是我第一次，因为这个展览的首展是在上海开展的，我上次也去参加那个上海的那个开幕式的时候，很多小孩开幕式那天当天有很多孩子就在那儿画各种各样的冰激凌，就不仅仅是他们这个画上这么多张的那个冰激凌，他还有画了很多很多。我说为什么今年有这么多孩子喜欢画冰激凌？我问了几个小孩说这种冰激凌我没有吃过。所以你看小孩的 配套一卖冰激凌， 对，小孩的视角我就是跟他的感官是连在一起的，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小孩说画那个冰激凌，因为他们有的老师是让他们也学会画嘛，画了一个冰激凌小孩好画，就从我们对他的了解来说这两点。但是小孩认为是这种颜色的冰激凌，这个样子的冰激凌我们是没有吃过的，我觉得很好奇， 我画的时候就感觉有点望梅止渴， 我觉得他画的时候可能还在吞口水， 津津有味的画着。 对、还有因为它是用三角啊方形啊圆形啊这种点面色块的这种组成，对孩子来说它是最直接的认知。 嗯， 就是用这种东西就能组成一个东西，就跟我们玩乐高一样，用一些小零件就能组成一个什么东西，这种是他们在认知过程当中比较熟悉的。 嗯，其实刚才这个放片花的时候我们交流啊，就问为什么冰激凌这么受欢迎，当时严老师比划了一下，他说这么热的天孩子进去之后你觉得他不想吃冰激凌吗？就孩子的欲望非常简单， 对， 我此时最需要什么我可能就最直接的选择它、哦、 对。 那么其实小群在采访的时候也有一个感觉啊，就是来看画的孩子和家长他们其实不是说我就来看看啊，就是一定要让孩子，哎，你看这怎么画，具体怎么操作，你以后一定要画成什么样什么样啊，就是他们更多的是其实是普遍现象带着一种功利色彩来看这次展览的。那其实这和我们主办方的初衷，或者说像九儿这种专业从事绘本创作的人来说，专业人士怎么看这种观展的态度啊？九儿可以先说说。 我觉得孩子没有、 嗯、 差一句话，孩子没有，是家长这么想的。 对，主要家长。 还是围绕插画来说吧。 嗯， 然后插画在20世纪的时候它是达到一个顶峰的这样一个状态。然后说到画的像不像这个问题，就是很多家长看画的时候好像这是一个经常要问的一句话，包括现在一些老师在教小孩的时候也是，或者是我的就是我们的很多爸爸妈妈们也这样，当孩子给他看一幅画的时候，他首先头脑里第一个概念就是他画的像不像，对吧？ 你这画的也不像啊、 嗯、啊，对、啊、但是其实哈，你知道比如说像毕加索，我们都知道毕加索在十几岁的时候他的写实能力就已经非常的强了，就14、15岁的时候。 什么叫写实能力？ 写实能力、 哦、 就是说比如说举个例子，就是我们画一个人他能画得跟照片一样、 嗯、 特别特别厉害。但是在他后来的时候 他的画风就开始变了，就 画的一点也不像。 如果你可以不知道的，可以去百度查一下哈。他画的那种很抽象的那种。然后他说过一句话，他说他在很小的年龄就可以把东西画得很像，但是他用一生的时间都没有办法再画回像一个孩子那样去画画。对，所以说呢，我觉得这个家长啊，首先他对画可能是不是很了解，还有一个是他没有从孩子的世界去出发。孩子画画是这样，比如从零岁的时候，他可能从会拿笔开始吧，他可能会画一些很乱的这种线条，然后再稍微长大一点，他可能会画一些什么圈啊，然后画那个线条也稍微有些形状，他画着画他才会发现，他有天会突然发现，哎，我这个线条怎么像一棵树啊，或者说哎，我这个圈怎么特别像一个梨，对吧？他这种发现之后，他才想到，哦，这种形式我可以用来去画画，然后他才去尝试表达生活中的各种各样的这样的物品，然后表达这些东西的时候，其实也在表达他的情绪。比如说刚才严老师说这个冰激凌哈，我就想到我家有一本书，但是我忘记这作者的名字了，很不好意思，因为是外国的名字都很长。这本书呢，它表现的就是音乐，就整本书表现的是音乐，它通过那些色块的密集程度还有颜色的变化，它表现的是比如说这种声音明快的还是说沉闷的，是幽怨的还是喜悦的，整本书都是用色块来表现这个音乐和声音。那刚才严老师说的冰淇淋哈，我就想说其实画面不仅表现声音，还可以表现味道，这就是色彩的魅力。比如说我们画甜色的东西基本就是黄色的这种奶油的颜色，是吧？然后画一些忧郁的，比如说就是这种紫色，然后冷啊就是这种蓝色，这样。所以说那个冰淇淋的话他为什么喜欢呢？我觉得孩子感觉到了甜蜜的味道，所以说他去喜欢那些画。那家长呢，在领孩子带孩子看画的时候哈，真的不要是功利心那么强，因为你已经没有办法再做回一个孩子。那孩子在看画的时候，他面对每一幅画，他是从他自身的这种很小的年龄，他的一些阅历也好，还有他成长当中遇到的这些获得的一些知识吧，他看画的时候他会得到属于他自己的故事，他自己的一个享受，这就够了。还有什么呢？就是画画这个问题，这件事情哈，它本身就是一种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东西，它是一种慢慢的一种感受。那比如说我吃了一块糖，我跟你说糖很甜，如果你没吃过糖你怎么知道这个糖很甜？所以这是一个就是慢慢滋养慢慢去学习的这样一个过程。那我们在小学的时候说学二加三四加五，可能老师都教好多遍，那对于画画这样一个需要潜移默化去影响这样一个熏陶的这样一个过程，你怎么可能说一定要通过一次画展要得到好多好多？看画展真的是一件很漫长的这样的一个过程，这种滋养肯定是漫长，像我们吃苹果一样，它是慢慢滋养的一个过程。对于我来说，就是这严老师这个画展啊，其实我看过一次，看过一次之后，但是我自己的感受哈，第一次去看画展的时候真的是在看一种热闹，因为画太多了，看完之后匆匆然后我就虽然也看了很久，但是我还是觉得有一些我认为特别感兴趣的话我没有仔细去看，那我可能真的还要去看第二次，然后看自己感兴趣的点。那家长带孩子也是，你就是多花一点时间让他自己在那静心的看，尽量给孩子空间，然后把自己的嘴暂时的先闭上一会儿，不要问说哎，你看这画画的是什么，他在讲什么呀，这个就是功利心就太强了。你不可能说让孩子吃了苹果说你今天维 C 摄入多少，你今天的什么，你觉得你身体舒服多了吗？ 对， 这是一样的道理。 非常好说的。确实是这样。我们现在有一种教育方式叫无痕教育，就是比如说学语文咱不总结中心思想了，完全是一种美育的培养。来到这儿很快乐，画好看 OK 就可以了，不要替孩子总结中心思想，说这颜色多好看，你回家怎么调怎么照他画啊。成人的世界你已经被束缚很久了，那你去面对一个充满想象力活力四射的这样一个小生命的时候，其实有的时候你更多的时候是禁锢了他，还不如给他空间给他自由啊，来的 更好。那么 我觉得你那词用的特别好，叫无痕教育啊。我突然想起来，我那个就是今年去到巴黎的时候，我当时特地去了蓬皮杜艺术中心，然后里面有好多个画展，我就发现那里有太多的欧洲的那个孩子把美术课，老师把美术课搬到这个画展上去。好多老师是这样，他拿着手偶在讲故事，他没有在讲那个画。还有一些老师呢，就是把那个彩笔给孩子，让他们随便画什么。我当时就想，为什么现在我们会说在这个设计方面，中国逐渐在赶上来，但是还是稍稍差了那么一点，可能就是因为我们小时候很多其实可以，比如说像九儿说这个放开的，像米夏说可以无痕的渗透进身体里的东西，可能到了皮肤的时候就被打断了。因为妈妈下面要你写一个100字的文章，说你今天学到了什么，于是他再也不想去看画展了。 对，就是出发点就功利啊。然后我前两天还听到一个细节，就是一个教育专家在讲，他说现在的家长啊，花好几万块钱给孩子装饰了一个特别高大上的儿童房，但是不允许孩子在这个墙上贴一幅画，贴了就不好了啊！就完全按成人的标准和规则去和孩子生活，其实这样是不好的，或者说这个扭转的过程是需要很长的路需要走的啊。那我们今天跟大家聊的是插画，我们听众真的有的特别好，就是收集知识，比如说像菩提，他就说那插画和插图一样吗？ 一样啊。 说到这儿我突然想起来了啊， 提法不一样。 那比如说我们看一本工具书，这工具书上旁边有一个工程图，这算不算插画？ 算， 也算插画。 嗯， 就是它以图画的形式出现就算是插画。 对，那个莫里斯桑达克曾经为一本化学书画过插画，里边就画的是那个叫什么什么瓶，做试剂的那个瓶， 试管， 对对对，这种。 我给大家补充一个小知识，因为刚才九儿和严老师都提到了桑达克哈，桑达克就是画野兽国的 那个作者。 这野兽国是世界上现在恐怕是排名前五的最有名的 图画书 了。 那就希望收音机前的家长能够不带任何功利的色彩。来，咱们今天为了高兴带孩子去看一次画展啊。 对， 这个润物细无声，这不是立竿见影的事儿。今儿您种了个种子，明儿就能丰收结个瓜，这是不可能的，它需要时间的力量啊。那节目的下半时段其实也出了一道互动题目，就世界上最早的童书展是在哪儿？ A 巴黎， B 博洛尼亚， C 伦敦， D 北京。横线答的是博洛尼亚啊，这个当然知啊，他们答的也有北京啊，还有几个朋友学友答的也是北京，像童安格他们答的是博洛尼亚。 真希望以后最大的能是在北京，我们有那么多的人，那么多的孩子。 对对， 那正确答案其实就是 博洛尼亚。 刚才我们说了啊，它是一个文化之都，最早的大学，欧洲的大学出现在那里啊，公元800年的时候啊，我们的宋元时期那里就大学了，欧洲中世纪的时候就出现了。那么后来我们今天说的这个博洛尼亚国际插画展，其实也最早是从那儿开始的。那如果我们去今日美术馆的话，不仅可以看到这个博洛尼亚国际插画展，还可以走到二楼去看一个也是关于插画的展览，是吧？ 对，二楼是我们做了一个中国新中国建国以后那一批老艺术家们为孩子们，为我们的童年，就是我们就说我们的故事和他们的故事，是为我们的童年滋养我们有梦想有审美有故事有丰富的童年，这么一批老艺术家，他们为我们创作了很多优秀的儿童读物，就是这批老艺术家的作品。我们在二楼做了一个展示。 大家我去看的时候，我能看到啊，这不是我原来课本上的那个东郭先生和驴子吗？啊，这不是那个拔萝卜的故事吗？ 对 啊，这不是那个什么什么什么，我们这代人 什么九色鹿啊，九色鹿啊，还有后羿射日啊，还有什么嫦娥奔月呀、还有什么就这一类的，就我们小时候看的这些故事， 可以顺便怀个旧。 今天还是被很多孩子们喜欢 哦。 然后还有一些书是在国际上到今天还在出版，还在被国外的小朋友喜欢的一些读物。他们的原作，他们的插画家就在这里。就在中国。所以说像朱成良老师的那个《世界的一天》也有。